总是现在来去之间寻找自己家状态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整个世界。

的惊喜，那热情藏于双眼里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，情意世上谁可比，爱念又从心中升起，自浪潮从心涌向你，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，能再相聚真不容易，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，情生于心底但不知，从前我太不自由情欠缺表示，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刻开始想记住，此生爱你能证天地，此生无疑能证天地，此生无疑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一哲演唱的《雨人》，张信哲带出的《他有什么好》，王杰演唱的《活出自己》。 灰蒙蒙的天空将我的心事尽表达，淋湿的头发，寂寞的家，让我好想他。爱情的童话反反复复，依然相信它，无法送出的玫瑰花，它也在笑傻。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，雨在不停地下。是谁还在不停地画 ？Baby， 怎能如此潇洒？想知道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，任凭思念堆积成一幅写意油画。告诉我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，雨在不停地下。是谁还在不停地画？悲悲怎能如此潇洒。告诉我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了吗？有我的地方，雨在不停地下。是谁还在不停地画？ Baby 怎能如此潇洒。

放下世，换个剧情再追。花蕊凡尘是花蕊，灵魂万世不灭，不过偶尔间换个身躯。长街上有无曲荡来似马戏班，月光暗黑是集散多这首歌。沉睡吧睡吧睡吧，别害怕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爱你的在哪里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假若在这里要是你太累却没法入睡，跟我找空旷地方散步去，等闪远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一二三四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Triad Production and the Seabay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. 再想没有那么多，我的时间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与非，没有对错。Oh no，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。One girl。 每一次当我想起这首歌，回忆就在我心中复活，伴随着旧日的你和我，悄悄地在心中掠过。虽然当时我来不及对你说，你是我最喜欢的那首歌。纵然时光一转转飘过，你依然是我最深的承诺。

Got that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hit 'em. 有着绿色的火热，炙热海关的那个太阳，动着走路。